柯南东之是十种魔境，依未来世在我法中出家修道，或富人体，或现自现形，皆现已成正片之国，憎贪贪淫欲，破佛律仪，先恶魔师，以魔弟子，淫淫相缠，而是邪精，微其心苦，近则九生，多业八世，僧令僧修行，总为魔见，命中之后必为魔闻，失正之正片之堕无更欲。啊，好危险啊！你知道，啊，这个魔王咧系佛在世嘅时候咧，啊，佢已经咧系想破为佛法啦，但系因为有佛嘅威德响度咧，佢咧系冇办法，啊，唔敢。不敢破位、啊、后来呢当法将、啊、入涅槃的时候呢，召集弟所有的弟子呢在这里教训、啊、教啲弟子呢要持戒要修行要精进，魔鬼当时又在这里、哦、法呢又吩咐魔鬼，你都是、啊、你都要发心拥护佛法、啊，其中有些魔鬼就发誓了，他说得，我等你灭道之后呢，我依照你的教法去出家，着你的法门的袈裟，破坏你的佛教，得不得啊？佛呢即刻喊起上来，无奈你何啦、啊、你知道法力呢是虽然是伟大，但是不可能左右你们个人的行动，只是将个道理告诉你，你自己明白了，自动自觉去止恶行善，然后才得救。如果你不明白道理，法话我凭我威力令你得到心魔地啦，得不得？不得，这个就是违背因果，一定要自作事实，任何东西善又好恶又好，是自作自受。佛出世对我们有什么利益呢？就是讲道理给我们听，令到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，怎样做呢可以超出生死，怎样做呢是沉沦生死。那你明白了之后自动自觉去修，然后得到结果。那现在呢你不肯修，你魔鬼不肯护法拥护佛法，而一定是说要破坏佛法，你要自作你就要自受，法都没办法左右你的、哦、所以呢法呢就告诉柯能听，他说你应该知道这前面所讲想音里面修行那十种境界，这都是魔鬼、啊、这些魔鬼呢在末法时代在我佛法之中出家修道，希望破坏佛法、哦，你想下现在出家人有没有这些魔鬼存在啊？是啦，咁所以呢你们要听经，要明白道理、啊、知道哪些是魔哪些不是魔，你听了楞严经之后，你现在知道出家人里面哪一种情况是魔，哪一种情况是魔，明白吗？现在应该明白啦，应该知道啦，以戒为这个分别、啊、戒行清净的就是真正的出家人，戒行不清净的就是魔鬼鬼投胎、啊、而这个正法讲法法呢是正的，教人的呢舔财贪嗔痴的就是正法，而果教人哋咧冇乜因果噶，唔使怕嘅。譬如我哋修行大乘法，冇禁冇忌嘅，乜嘢都可以做嘅。呢、这个就系魔鬼投胎、哦、所以你明白，所以咧你哋就唔好乱咁碰佛法，但系你要明白佛法里边有魔有佛、哦、尤其是呢个末法时代啊，末法时代咧更加多。嗱呢度话呢个。更呢度话咧，呢十种魔啊，富人嘅魔啊，响发灭道后，更则呢个经文话，更则几多？更则九生，多而八世， 更加九生是什么呢？即是说九生一生，因为当时佛在世的人一生是一百岁，九生即是九百岁、哦、九生就是九百年之间、哦、九百年之间，然后呢多而八世，一百世几多年啊？一万年，即是说法灭道之后九百岁、九百年后啊，至一万年之中，呢一段时间是乜嘢法？无法，冇错啦。嗱，因为咧法嘅正法咧系嗱，有啲地方嗱讲法嘅正法一千年，像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但系有啲地方讲咧正法五百年。像法五百年，末法一万年。咁呢度话九生更则九生啊，如果系现则一百一万年，即系话九百年至一万年之间，即系话法嘅正法得五百年，像法五百年。咁啊，像法最后嗰百年开始咧，就有魔鬼出现啦、啊，所以叫一万年。咁啊，经里边嘅讲咧，有啲一千年，有啲五百年，不是統一，因為在印度的歷法呢當時呢是不統一的、哦、有些或者翻譯法經的人呢是每一個不同，有兩種講法，五百年和一千年之間。現在我們總而知道呢，離開法滅道越遠魔鬼越多、哦、所以呢我們修行呢都幾危險的，你不去修行呢，他不會騷擾你，不怕你超出三界，你一發心修行一精進一點呢，他魔就來了。所以我們呢這麼懶惰，我們未有資格招魔，現在不用怕，念佛就可以了。所以八丈禅師說修行以念佛最為穩當，意思就是這樣。所以我们坐禅要坐，但是呢禅静相修，一方面念法，一方面静坐，这样呢那么凭法的威德呢就可以挡制止这个魔鬼出现、哦、如果不是呢，那我们呢很容易着魔、哦、俗语有说好事多磨，好像我們印這部經，我已經盡了很大力量了，都是拖了兩年時間，不知道這些是證明好事多磨，即是說前面所修這十種境界呢，修這個上陰，想破這個上陰的時候呢，在個禅定中可能產生以前禅這十種境界，這十種境界呢或者是啊、自然生，或者是非精附人的体，前面那九种，或者魔王自己现生，是第十境界。这些境界呢都可能破坏法的正知正见、哦、正片之觉呢是法果、啊、这些十种魔境呢都是说自己证得无上涅槃，你们呢就要明白，凡是玄生是法，说自己是法，这个都一定是魔鬼了。魔王呢是不但赞叹这个淫欲，亦赞叹这个淫怒痴，即是贪嗔痴而已。因为贪嗔痴呢就可以破坏法的戒律嘛。因此呢就我们呢就要提高警觉。所以法呢就欠安能、哦、要提高警觉。先恶魔师是指这个十种非精附人的，以其座下呢就受魔所惑的弟子、哦、任任相前，就是以这个任前一代前一代前下去、哦、所以法教安能，他说你现在未须先采直灭，众德无何，然流入彼末法之中，起大慈悲救度正心，深信众生，令不着魔， 得正之见，我今道你已出生死，以尊法义是明报法恩。阿能当时未发起灵验大教的时候，是凡夫抑或圣人？凡夫。什么时间证得初果？说啊，不记得了，我说过啫。在灵验经里面，阿能大众呢大声言解说法相正法，不力增其获法增，这个时候就证了初果，见到，明白吗？见到法相，见到为证了初果。后来呢显泽圆通之后啊，他明白了，哦，耳目圆通就可以修行了。当时呢法会大众大家都得法眼净，阿难就证了二果。这个圣比丘尼摩登伽罗证了什么果？阿罗汉果。你听完这部经你应该明白阿难得到什么利益。阿难他说，佛说你今天未需先采涅槃，他说你现在不需要去进进入这个涅槃境界，众德无学，因为阿难到这部经讲完之后，他得到无学没有？得到没有？未得到，他只是证了二果而已，天趣欲界前六品思或者，所以呢要结集佛经的时候呢，迦摄尊者就不让他入去，你是凡夫不准他入去，你要入来在个锁匙窿那里经入来啦。一个人可不可以在个锁匙窿里面经入去？不可能。怎样情况有可能？证了阿罗汉果，有神通了，可以用。结果阿难呢被人关自蒙拜蒙关拜蒙根，拜蒙根，咁呢就在外面修行，最后都是成了圣果，先入去，先入去大家结集佛经。那时候阿难佛灭道之后，阿难先证了这个无学。现在佛说，纵使今日你修行进步进到已经得到 无学的境界了，你都仍旧要留在这个世界，在末法时代起大慈悲心教导众生，那证明阿难现在就在这个世界。不过不知道是你还是我，多数是你不是我，可能左右那个阿难是在这个世界教导众生，他目的是令到众生是深信这个首楞严王大定的法门，能够是正保持正知正见，不为魔所著，得到正知正见。法说，我已经道你阿难得到出离生死，阿难虽然是未证阿罗汉果，但他已经入楼，已经入圣人的境界嘛，再进步他可以出离生死了。他说，我现在道你得到出离生死，那你就要听我话，入这个末法时代，入这个世间教导众生，这样做就叫做报佛恩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末法时代呢是能够发心学法这个人当然是善根深厚，但是魔鬼更加多，因此呢我们要发心护法弘法。如果我们不发心护法弘法，而是马马虎虎的话呢，稍微一不小心呢就被魔所惑，就失了我们的正念，沦落为魔见，这样呢一落了魔呢就永远永远都很难翻身了，永远沉沦在这个生死。所以呢我们末法时代修行呢一定要正知正见，以其 不是正知正见不修呢就不宜不修。所以说 迈信呢不而不信，不而不信，唔信唔迈信嘅时候呢，你仲有机会系依着命师去正信嘛。而你如果一迈就落去呢，就入咗魔，落咗入咗魔呢，就好难挽救啊。所以法呢话我已经到咗你阿难啦，你呢就应该系发心有末法时代说法度众生，然后先是报佛恩。所以古德话呢，假使顶帝行沙劫，生为重座遍三千，若不是法度众生，是则不明报恩者。因此呢，尤其是我们出家人啊，要知道既然出了家就要明白佛法，既然明白佛法呢，就要说法度众生。如果不是法度众生呢，是绝对没有可能报法的恩德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多些学经，多些研究佛学，多些讲佛经给人听。但是现代的出家人啊，听了几多经啊？有经不肯听，在屋企剪下眼休息下看下电视就去了一晚了。但如果你们能够每一天好像各位在家居士那么精进，每一天来听经呢，好像韦乾师未揭过课的，应该有奖的，未揭过课的，能够每一晚都听呢，识了很多法法，将来呢就可以再进步，再听下 CD 啊，再看下 DVD， 咁啊，你就可以做法师讲《楞严经》咯。咁呢个时候就可以报法恩啦，可以咧系度众生。但你哋唔肯嚟听啊？听过几多次？你两个两次、三次啊？咁我都好佩服大家各位居士吓，能够风雨不改咁嚟听。咁啊，希望咧下一次再有机会出题目见到你的时候呢，可能你们的题目呢超过一百分、一千分都有。咁啊，嗱，唔好误会吓，话事法是出家人的事，每个佛弟子的事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；佛教兴亡呢，四众有责。你是四众弟子之一，你都有责任去度众生啊，有责任咧去弘扬佛法，亦应该要报佛恩哦。所以咧，古人话：假使你能够勤力到咧，将学嗰啲嗰顶帝呢个铁啊，热铁响你个头上，经过行沙劫咁样啊，或者你个身咧系为重座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你个身为重座系咩意思啊？即系话宁愿自己个身咧，比其他啲人系当创作利用，即是说咁辛苦，咁辛苦都好啦，你咁样咁苦行都好啦。如果你冇唔是法度众生咧，始终都报唔到法恩。就算你舍弃你个生命俾法利坐，或者系为咗法法不怕辛苦劳碌，而好似顶帝铁笼咁样咁辛苦，你唔度众生唔是法都唔报法恩。所以咧，我好唔習慣呢度天氣啊！最近我係實際上我病緊嘅，咁但係我都唔敢話唔講啊，走人啊！甚至講完再講啊，下個月咧就開始再講水忏嚇。咁而家咧呢、這個十種境界咧講完啦，咁啊，阿難。二是十种善乐现境啊，皆是上因用心交付，故言施事众生宏迷不自浅量，奉此因言迷不自识，为言登圣大妄已成堕无更欲，必以等必须将如来以依我灭后前世末法，遍领众生开悟思义，无领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浮浮成无上道。最后就结这一段经文是总结这个上音里面所招的魔鬼的情况。法话以前面所讲的十种在禅定里面所现的境界， 是怎样出现的，是因为在个赏音里面修行，用这个禅定的智慧的观察的心，是互相生心和妄心互相交付。交付是什么？大家对敌，让想用这个观智的心去克服这个妄想心，反而妄想心反弹过来，就产生这些魔境了。这些魔境呢是暂时的境界，如果你不执着呢，就会冲破这个魔境，就会达到这个破这个想音的理想了。但是可惜众生顽固迷执，不自己浅度自己的力量，见到这些境界呢，自己不能够分别是正是邪，反而说自己正了圣人境界，变成大妄语，大妄语就堕地狱了。所以你阿难啊，同埋所有发心的人呢，是应该发心留在末法时代，将法的说话讲给活法众生听，令到所有众生明白这种意思，这些境界是魔境界，不好受这个魔鬼的迷惑，这样就可以保护接受这个定境，保护这个修行的人，令到他不入这个魔鬼的伎俩，不受这个魔鬼的迷惑，这样呢结果就得到成这个无上道了。这里呢讲到这里呢，就《楞严经》第九卷讲完了。《楞严经》总共有十卷，最后一卷呢就是讲这个行音和这个色音，讲完之后呢再讲这个五音，那就讲完了。大概我想这里呢大概是四次至五次讲完了。现在呢未夠鐘，現在繼續講這個第十卷。第十卷呢是講這個行音，我們五音一定要破了五種音，然後才可以佛性出現，因為五種音遮蓋我們的佛性，所以我們就迷失佛性，就做眾生咯。破了這五音呢就可以成佛了。咁而家咧五音之中已经破咗三音，已经成功一大半啦。如果我哋唔提高警觉咧，响行音里边啊，又生执着咧，再次堕落。不但响行音里边会堕落啊，色音里边都仲堕落。你话修行咧，靠自己嘅力量修行几咁困难？所以呢我们修行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靠自力，一种是靠他力。那我们最好呢就靠自力又靠他力。靠自力就是自己去坐禅，靠他力就是怎样？念佛。念佛呢就可以自己的力量和佛的力量克服这个魔鬼。现在是讲大法顶义论物因修正了义之菩萨文行首楞严经卷第十。阿难，彼善男子修三摩地，想音尽者，是人平常妄想消灭，未悟行一，觉明开净，犹如晴空无佛粗重前尘影视，公知世间大地生何异境，禁明内无所念，过无踪迹，虚受照应，了妄尘集，唯一精明。修行修到这个境界已经是很好的了。这个善男子当然是指有志出尘而依这个经去修这个一心三供的人，他在这个三摩提的定首楞严王大定之中呢，又开始修行，破了色音，破了受音，破了想音，始终都不起这个贪求的念。色音里面是会产生很多幻想的境界，行音里面会受魔鬼入自己的心腹， 想音里面呢是会受这个魔王非征妇人来为他施法，现在这些境界都过去了，没了。咁啊，上音撞咗，下音咧就现前啦。嗱，我哋知道五音咧，好似我哋着咗五件衫，除咗外边嗰件咧，就见到第四嗰件衫；除咗第四嗰件衫咧，就见到第三嗰件衫；除咗第三嗰件衫咧，就见到第二件衫啦。第二件衫除埋咧，见咗第一件衫；第一件衫除埋咧，佛性显现啦。系而家五件衫除咗三件。这个已经接近佛性了，这个行音，其他的粗俗的妄想已经没了。粗俗的妄想是指什么？大乐意识，上音是大乐意识，行音是第七识，第七识呢是很微细，是接近第八识了。那这个善男子呢，可惜呢，前面呢他能够一切贪念都冇，但佢而家咧反而产生邪念，系自己系心里边嘅邪念，哦，唔受外境嘅牵涉，系受自己心魔，心魔出现，唔系天魔。本嚟呢个精进修行嘅人咧，修到呢个上因尽行因现嘅事啊，出现嘅时候咧。平常的意识已经消灭了，所以妄想就没了，所以睡觉又好，清醒也好，都已经没有一切妄想的杂念，一切妄想的杂念即是动念，起心动念是意识，意识消灭了，现在睡觉的时候或者是清醒的时候都没有这些妄想，所以得到宁静轻安快乐，本觉的心呢是已经接近出现了，我们现在呢日头就想嘢，这个是什么心啊？告诉我，日头一味想嘢，忽东忽西，这个是什么心啊？所以啊，是什么色啊？ 第六色。 夜晚发梦是什么色啊？堕头意识是乜嘢色啊？堕头意识是乜嘢色？啊？一样是意识，意识有堕头意识，有定位意识，有散位意识，有分别意识，都是属于意识的境界。所以因为意识一灭咧，瞓觉又冇妄啦，清醒的时候又唔会打妄想啦，咁呢个心就好宁静咯，咁呢个就是行音出现啦。所以呢他的意识灭了，就不会差使这个五根对六尘嘛，所以就不起分别。不起分别呢，是看生河大地一切境界好像这个镜照物一样，不执着了。平时呢我们一见到这样东西，意识就分别，好啊不好啊，我喜欢啊不喜欢啊，但是现在呢意识没有了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，看到就看到咯。不去想它，不去想它，不去贪求，不去追求，这个是行音的境界。等于什么呢？他说等于一个指引待客，你来呢，那我招呼下你，即是说对景呢是看下你，景过了之后呢不会再妄想，就不会执着，意识就不是了，意识今天做了些什么，过了呢今晚就在发梦，今晚就在想，这个就是意识和第七识不同，第七识等于指引，你来我招呼下你，你去我又不跟着你去，这个唯一精明的真心识中了悟成就的习气了，只是一精明的真心，就是你知道八识是真心，不过真心里面侵袭妄想的习气，没有妄想的了，八识没有妄想，是侵袭这个习气。七识呢就是接近八识，所以七识呢也可以说是真心，是什么？第二热，天上的热，一个 第二个热就是你的眼睛呢有毛病，看上去呢好像个热旁边有第二个热影。绿色呢譬如什么水中热、哦、水中热。那 第七色呢因为你的眼、啊、眼睛望上去所以有第二个热出现，你一放手呢不执着呢没了，没第二，所以这个七色呢接近第八色了，所以它的境界呢很清楚很明白、啊、不会说有什么障碍了。